漫游海粉娱乐。 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彤。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当然在每期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音视频上传到我们在哔哩哔哩的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起来。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燕汝和燕摸摸。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其实在节目开始前一分钟我们还在和默默讨论，就是这个洗脸用手还是 用毛巾的话题。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大家好，我是用毛巾洗脸的默默。 大家好，我是用毛巾洗脸的默默。 要问问念汝，你平常在家 是用手还是用毛巾？ 我都不用，我用一次性面巾纸。 哦，也很神奇、啊、 哇，你这个 大家洗脸都不好好洗脸的， 洗脸方式 很神奇、 所以也就咱们俩还是用原生态的方式用手是吗？ 对， 手加洗面奶。 对， 那你那个是专门的卸妆巾吗？还是 就是洗脸的话也是用一次性面巾纸的 啊、 对， 那你这成本略高一些。 对，就是我是不会用水直接碰到脸的。就是把一次性面巾纸然后弄湿之后，然后叠成那个三角的形状，然后这样洗脸。 是个精致的女孩子。就上我们还在说，就摸摸这样的话，她因为用毛巾洗脸，所以要经常换毛巾，造成她洗脸成本比较高。但是今天看到念汝之后，当我们上次的话没有说好吗？ 一盒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啊。 而且我们还在不停的试图说服对方，就是我们觉得用手洗脸 比较方便省事儿。 刚才说你试试用毛巾啊，用毛巾没准就 一直在给咱俩洗脑。对，我觉得其实他们俩的皮肤真的是看得出来是很好，但是我们俩好像皮肤也不错。 所以可能没有特别的，就是因人而异吧。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对，好了，不要让大家觉得今天还是洗脸节目， 就是奇怪的话， 真是奇怪啊。 来说正事 儿，说正事儿哈，就是最近呢，最近啊，9月20号，大家关注国漫的很多小伙伴已经关注到了哈，我的天劫女友这个改编版的同名的动画作品已经跟大家正式见面了， 没错， 也是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欢迎。我刚才看到第一集在爱奇艺的播放量已经到950多万了。 哇，你看的是爱奇艺，那你还没有看 B 站呢。B 站的播放量也非常的可观， 那就肯定更吓人了哦。 对呀，然后我们这部作品也是由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来担纲主力配音的， 没错。 那这个天劫女友嘛，里面肯定少不了各种风格的可爱的女孩子们了。 是， 所以呢，我们这个念汝和摸摸也是在我的天劫女友里面为这个剧中的女主角木子以及重要角色 如月 来配音。 是， 就是一直在搬自己，老想说月如。 你只要不说如花就行。 其实我可以强迫自己记忆一下，就是如花的妹妹是如月 。 这样没准我不容易说错呢。 摸摸会生气吗？ 等会儿。 摸摸说我的毛巾甩过去。 强制把摸摸和如花联系。是不是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就有劲？ 就毛巾大战 要开始。小船就已经 开始了。开玩笑。是我们的木子和我们的如月。 你看你又想听。 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和我们的念汝和摸摸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的天劫女友。 那些配音的那些事儿， 对， 肯定很多朋友肯定很好奇 配音创作的 样子呢， 幕后小故事了。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B 站找到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 没错。 那现在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摸摸还有念如，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再次打个招呼吧。嗯，你听这声音简直太甜了，沁入心脾，好喜欢。 是，但是你知道，就剧中角色摸摸配的那个角色和就还是不是还挺颠覆你之前配的那种角色的？ 是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粉丝来问我说能不能改变一下戏路啊，然后就是说什么之前配的都正太、萝莉、少女，都是一些正面角色，那能不能录一个坏女人呢？ 所以 这次就录了一个比较 过瘾了没？ 我觉得不能算是坏女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妹子。 是的，从她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是跟主角团是站在一个对立面的，但是慢慢的 感化了， 看动画就知道了。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两位是怎么和这部作品来结缘的呢？当时是参加试音吗？还是什么样的 电影？ 这部作品当时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安排的录音工作？ 很早之前了，对吧？具体多久我没什么时间概念。 我记得是之前参加一个哈尔滨的漫展，爆满嘉年华，好像是8月份吧。 8月9月的样子， 当时是从哈尔滨回来的时候， 去年的8月9月这个样子。 不是 今年， 今年的8月9月。那所以就是这个配音工作还是和播出 的 档期是比较紧凑的。 对， 没错。 那当时大家就是试音的时候所试的那个角色，就是自己后来录的角色吗？ 是的。 没有，我都试了。 那最后试上 了，中了主角木子。 对啊，最后中了木子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特别意外。 为啥会说意外呢？ 当时就是木子的试音词只有2句话，而且超级超级短，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能试成啥样。然后我就想，人家也听不出来你这2句话能就跟这个角色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想，算了，然后就真的只试了2句话，就录了一遍。然后呢，如月的话又多一些，会长一些。然后呢，我就想，这个人好像挺好玩的，可以好好试一试。然后呢，我还看了看漫画，然后 有备而来。 对，然后我试了2种感觉的，没试上。 但是最后世上的女主也很开心吧？应该 摸摸心中应该现在很骄傲。我就是一种，你是试了一种吗？当时试的时候， 对，我试了如月， 所以就一举成功了。对，其实之前经常会提到说大家试音的人，但我还是很好奇啊，就是说试音到底是怎么试？比如说，按照每一个角色，我去贴合那个人物的感觉去录一小段样音，还是说我按照我自己的声音本色去录一段，然后给客户去挑选，说谁的声线更适合什么样的类型，是哪种适应方式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首先是拿到一个人物的这个一段台词，然后呢会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人物的背景以及大体的性格，然后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进行试音，因为每个人的诠释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然后一起提交给客户，看客户喜欢哪种，然后就选谁。 所以就是等于标书下来之后，大家每个人按照自己喜好去竞标，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肯定在看这种人物小传的时候，就看人物介绍的时候，大家心里已经有了 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一种感觉。 对， 但会不会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的声音是偏甜美系的，那我试音的时候也更多的去试那种甜美的角色呢？ 会 是不是也不太？就是不太会想到说我要刻意挑战一下自己的 那种。 其实目前来说，大部分的试音都是导演分配的，导演会看演员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路线啊，或者说是性格特征啊之类的，然后再分给你。 就是说了这么多，其实配音导演的权力也是 蛮大的。 对， 确实导演可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就是我这部戏需要配成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每一个角色需要什么样的声线来支撑，可能他会比较了解一些，所以给大家对给大家分配的角色也会比较准确和贴切一些。 是的， 是的， 所以说这部剧选的就是他们两个的角色还是贴合度很高，虽然说摸摸这次是一次新鲜的尝试，但是感觉还是挺入戏的。 是的，其实说到天劫女友，因为现在动画版是出到了4集，然后我也是看了4集，然后漫画版之前没有看，所以我还在纠结说天劫女友 是很多个女友，还是说天津女友就一位？ 就一个女友， 他一正牌的。 来了之后，帮我那个澄清了一下，其实女友就是一位， 一位， 所以在剧中，这个马英雄和木子是一对儿这个情侣，可以这样说， 而且特别专一。 其实你看木子一出场的时候，给人感觉也是很有个性的感觉，直到如月出场之后说哇。原来如月更有个性了，就感觉这一部剧的 每个人 一直在就是 目前出场两名女性角色好像没有说特别软萌的， 没有 没有，对不对？ 除非是如月她在伪装的时候会说啊，你们好啊，我是小学妹，会伪装， 然后其实是个特别凶。 木子也是。那我们两位配音演员怎么去评价你们剧中角色的性格呢？你们怎么去看待？ 木子先说吧。 好，我觉得木子应该是一个比较沉稳还有坚韧的一个女孩。 坚韧， 对。然后反正漫画里啊，她是背负着一个就是家仇的，就是 身世还是比较深藏不露的， 对，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变强，但毕竟他还很年轻，还是有一些小女生的一面的，很可爱。 对，可能就是这种身世的原因会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一些， 对对对， 但本性还是一个小姑娘嘛， 对。 而且好像现在这个动画版的剧情还没有展开到木子的身世， 是的， 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修真者，而且这个世界里面的修真者好像还挺多的， 挺多的， 修真世界， 而且这个女性修真者的角色都好厉害。那摸摸呢，你怎么看待如月这个角色？ 如月她其实我觉得她具有一点点表演型的性格，就是说她经常在需要的时候会使用自己女性的魅力然后来去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呢跟她本来的性格其实差距是比较大的，这是她的表演的性格的体现。然后她其实内心有些涉及到剧透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她 没关系，有漫画吧，我们就可以说漫画当中 对。然后其实呢她算是一个腹背受敌的一个状况，她的师尊让她去调查马英雄和木子，然后她就奉命去调查了，也是想要杀掉他们，但其实呢她在杀掉他们的想要杀他们的同时还要提防自己的师尊，最后呢也是被马英雄跟木子之间的真挚的感情所打动，选择相信马英雄和木子转头对付自己的师尊， 所以最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算是一个很微妙的朋友， 真挚的友谊。 很微妙的朋友。 对，其实这样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月的性格好像还是有一些两面性的。 对， 她也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可以去很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她可以去变得很软萌，去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 对， 但是她本性是一个非常独立或者说非常果敢的一个女孩子， 是 就是办事好像也从不拖泥带水。 对，她非常的果断。 其实像木子最开始在这个天台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木子也是一个特别的果敢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但后来你会发现仅仅四集啊，前两天刚刚更新的第四集，我发现木子这个性格咋就变了呢？为啥好像跟男主并没有特别多的互动，但是好像已经就是感情上面发生了日常变质，是吗？ 对对对，因为以前他都是一个人就很刚，后来突然啊，我有了依靠，有了可以去就是照顾我照顾他的人，所以多少会有一些改变。 而且在剧中好像有一个闪回的片段，就是一小段回忆杀，是木子和他的妈妈吗？ 是的， 那一段是想给大家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就是想告诉他，他其实他的妈妈已经走了， 就是妈妈其实已经不在了。 对， 所以他是从这种蛛丝马迹会一点一点把一颗颗珠子穿成一个线，可能大家在剧情的后半部分就会渐渐的揭开木子的身世之谜。 是的。 哇，看来好戏在后头呢。 对，好期待一下吧。 对，刚刚更新第四季，其实第四集其实也是很精彩，有很多这个武打戏的片段。 对， 而且我们也说了，就是剧中这个人物的角色，女性角色目前出现的 两位 角色还是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感觉嘛，和你们现实生活中的性格 有反差吗？还是非常 大了。如月跟我现实中的性格其实差距还挺大的。 是，嗯、我们知道默默是一个天天穿裸装的小萌妹子， 萌妹子。 然后在剧中就要舞刀弄枪， 对，而且我们的区别是从 A 到 D 的区别。 嗯，还要一直转化自己的面孔，是不是？ 对，因为最早我说想做一期这样的选题，然后我就去看了动画。当这个木子出现的时候，我可以听出来啊，这个应该就是念如的声音了。但是当如月出现的时候，我真的确定了，想说这 怀疑了一下， 这个就是他一出场， 摸摸吗？ 这是摸摸吗？但如月长了一张戏份很多的脸，所以我觉得这个妹子应该还是后面戏份会比较重的。 是的， 我说那摸摸应该配的就是她，但是真的是听不太出来。后来看了一下后面的配音表，我说哦。真的是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答案。 是， 那看来也是跟之前以往的角色可能是的确不太一样。 对，那大家说说自己以往配的更多的是什么类型？那个念如， 我一般甜美啊乖巧的小妹子啊。 现实生活中也是甜美乖巧小妹子， 我觉得是吧。 是，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多，就是反派。 那你配的反派也一定是伪装在甜美乖巧外表下的？ 有这种的，还有是那种比较妖艳的，还有那种 妖艳姐姐 大御姐啊，那种。 哇，这些我都， 其实戏路还挺宽的。 对，但是跟他本人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对， 就是感觉平时就是乖巧啊软萌之类的感觉。 会，就是聂乳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比较腼腆的时候吗？就是 挺腼腆的。 我觉得现在说话也挺腼腆的。 是的，就看起来就很乖乖乖女的。 对对对对对。 那摸摸呢？ 我的话一般少女萝莉，然后也有御姐，也有大妈老太太，然后之前配的比较多的是正太，像一人之下的幼年张楚岚啊这种类型的小男孩。 说到一人之下，好像一人之下这个月底要和大家说 对 再次见面了。那我们能不能再听到幼年张楚岚？ 这个我也很希望啊。 但你们可以听到宋沙燕。 对，没错。 所以看大家就是作为声音演员，就声音的塑造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这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都要跨性别，然后都能通过声音的方式进行展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声音工作者可能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必备的素质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拓展的一个能力。 其实像张彤作为这个也是算用声音来就是 吃饭的人。对， 好吃饭， 声音工作者， 声音工作者。 那你就是从你的观察，你看你也就是接触了一些声优动画声优，那你觉得他和我们这种比如说播音主持是不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差别挺大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不是翻天覆地吧。但是 一秒钟就推翻了自己。 就是咱们的声音还是正常，就是自己比较自如的声音，大家听着舒服一点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声音，你像摸摸跟念如，他们的声音就要，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服务角色吧，我觉得是贴合角色。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你就比如咱们上学的时候也会学那种文艺作品演播， 对， 但是更多的还是感觉是你跳脱在这个人物角色之外的一种演绎。 对，还是自己的声音为主。 对，但是 对你像就是我觉得像摸摸就模仿正太这种的，就是你说咱们专业女生模仿正太这种，除非就是在特定的电影里面可能会偶尔出现，但是出现频率很低。 对，那我们摸摸和念如能不能分别演一下小正太的感觉和御姐的感觉，好不好？ 哇，好期待呀。 就一句话好不好？ 那个大家好，我叫严摸摸，我有点害羞，骗你的。 好想揉他的头。 小皮孩子。 熊孩子。 熊孩子。 念如就御姐了， 御姐 训训他。 你要干嘛？ 说吧。 我没带钱。 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涉及到了金钱交易？ 就就因为一块毛巾吗？ 你看我们念如真的两句话两个字说吧。 就、 嗯、摸摸就颤抖了， 颤抖了 就小正太和御姐的反差， 没错没错， 和生活中的确可能，哎，你们会不会经常觉得有没有就是在配的时候和自己生活中就是有一种、嗯、就反差巨大，有时候突然忘掉自己是谁， 就出了棚 之 后 我 是 谁， 我 在 哪， 我在想什么， 人生三问 啊，对，应该是有的。嗯，之前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神经病的女孩，嗯，然后真的是就是她有男人婆的一面、 就 是、就 比较大条的那种， 哦，就像那个玛丽那样 啊啊 那样，然后、嗯、然后 玛丽老师好过， 但是她又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呢，又、嗯、又是哎呀嗯怎么着怎么着、嗯、那种特别羞涩小女生的样子，但是呢面对比自己低一等级的那些黎民百姓嘛、嗯、又一副心怀天下悬壶济世的一种 圣母 的样子， 哇，那这样配起来不会很精分吗？ 对啊，真的出来之后整个人就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是什么时候 虽然只配了一个角色，但是体验到了好多种 不同 人 生 的感受。 对，可能入戏需要一段时间，出戏也需要一段时间、嗯、因为你可能还在相信着自己还是一个小正太，还是一个御姐、嗯、可能跟生活中反差太大了，究竟连亲妈都不认识、啊嗯、 但是这也是作为演员所必须的素质了、嗯、 是 的、嗯、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也是截取了在我的天劫女友当中一个小小的视频片段、嗯、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念乳和摸摸精彩的配音片段好不 好？ 好 的， 嗯，一起去看一下。 英雄，我现在开始用心力传声，一个筑基初期，一个炼气后期，这么低级的修为却敢高调的释放灵力，果然被注意到了。英雄、 啊、 还记得第一次修炼的时候我和你说过的话吗？修真级别分为炼气、筑基、结丹、元婴、出窍、分神等境界，每一等境界又分为前中后期以及巅峰四个等级，每级的实力都有巨大的落差，除非有逆天的法宝或许能够抗衡，否则必死无疑。遇到那样的对手能逃得性命就是万幸。嘀嘀咕咕的，该不会是在传音什么的吧？那你的是筑基后期，级别压制，你们两个加起来也不是对手。 吗？ 我随后就来，你快走。 太精彩了，好想继续更新接着看。 是的，就是觉得放的片段有点短、嗯、而且最后男主居然就要跑了， 跑路男主、 哎、我是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接触起来觉得还是、嗯、就是比较软萌的，但是爆发力什么的感觉 很 强、嗯、 是， 而且两个人在打斗的过程中那个气势中气十足啊、 嗯、而且我中间其实删减了一段这个打斗的戏，非常的精彩， 对、 嗯、非常的精彩， 看看的 特别的精彩， 去你走去看 去看一下，不给大家买关 吧。 刚刚给他留了扣啊，就我们的男主到底有没有逃跑呢、 嗯、 这个小小的悬念下半场给大家揭晓好不好？那现在是 好大的悬念了 北京时间晚上8:29，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了。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 没错， 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嗯、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然后木子就抓住了我的手，深情款款的握着我的手对我说， 那也不能抓着英雄的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我不要英雄了，我要跟木子走。 所以当时内心有点点想叛变的感觉，想加入好人的行列。 对，突然就想要跟木子成为好朋友，然后 不要英雄了。 嗯，英雄会伤心的。哎，那这也就侧面反映出了，其实现在动画录音的话，其实大家还是都在棚里同时来录，是不是？ 嗯， 有些时候是的。 对， 嗯，有些时候，这个有些是大概百分之多少的几率？ 就一般来说，大家能够凑到一起的话，尽量都是凑到一起的。 嗯， 然后有些时候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行的话，就只能单挑了。 是的， 因为我们看就很多电视剧，包括电影的配音，好像都是大家自己单独在棚里录。但我觉得这个难度很高，就比如说你们单独在棚里录，但又是录的对话型的台词，比如说你心中要有一个假想的你的对手戏的那个搭档，你们怎么去调整状态呢？ 是的，就是你想他会怎么说，然后在你脑海中过完他的词，就比如说吃了吗，然后我说吃了。 所以不仅要揣摩自己的状态，还要揣摩对方的状态。 对， 就更难了。 对啊，而且 这就不精分根本就做不到嘛。 而大家也都说录音的状态是很紧张，就节奏很快的。 对，你要盯着那个口型吗？还要然后节奏。 一般录的时候是不是还没口型呢？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 这个有的时候得百分之八九十了。 很难。 因为好像现在这个动画的配音环节是在整个动画制作周期和流程算是比较靠前的环节了。 是的， 我多了解。 哎呦，我这就是只看到这个电影电视剧的配音，就一般都是拍完之后甚至剪完之后再进行配。那个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作业嘛，就配那个动画角色疯狂动物城，我就觉得对口型是一个非常难的角色。 疯狂动物城就是我们北斗的小伙伴们 是啊 录的。 哦，要吞话筒的，我要惊讶的。 要吞话筒吗？ 吞一个。 我非常喜欢那版就是中文配音，我觉得非常棒，真的每个角色，哎呀，太棒了！你们怎么这么棒？ 回家赶紧就是找出来那个电影，自己再对照着。你这个是就要练听力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参与配？ 有啊。 你们是什么角色？猫猫是你是什么角色？ 我是欺负胡尼克的这个小坏蛋 的， 然后还有记者 ABC， 就是反正是一些龙套了。 啊，比兰陵好，兰陵是欺负尼克的那个小坏蛋的跟班儿。 还不如猫猫， 反正兰陵不在，没有关系， 尽管黑他。 对， 也不是黑了，我们实事求是嘛。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在大小，重点要在你配的用不用心，是不是同志们？ 对， 是的。 大家再看一下下期节目，就是小美跟兰陵一起做节目，是不是小美又会换一副面孔啊？ 兰陵非常厉害啊，代表作很多。 对呀，很优秀的。 换了一副面孔。其实就说到刚才说三个人一起录，我们今天。天劫女友到场了，但是男主没有到场。但你们以为男主在这期节目当中就不会出现了吗？ 来，快出来吧，英雄！ 英雄在哪儿呢？ 我们来看看英雄对这部动画有哪些想说的呢？一起去听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然后在这一次我的天劫女友里，然后饰演的是马英雄。其实，在饰演马英雄这个角色的时候，内心非常的开心，因为大家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比较高的。和马明行这种保安就完全联合，就联系不到一起，因为性格差距太大了。其实能饰演一个这样性格的人，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也可以再当一遍这种性格的人，特别的开心快乐。大家听这个班名呢，我的天劫女友，里面肯定有一个女生，一个女朋友。马明行和这个女朋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你以为这是一部纯爱番吗？不，其实呢，这部番它里面有友情、爱情、亲情，各种人世间的大爱，剧情错综复杂，非常连贯，跌宕起伏，好看至极。希望大家可以在9月20号的时候去支持一下《我的天劫女友》。9月20号，我们不见不散。 哇，这个英雄我们也很熟啊，明月。哎，跟明月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能不能跟结巴结巴他？ 你说要就是要， 就大家在录制的时候，大家在录制这部番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你们怎么理解？因为刚才那个明月说啊，这不是一部纯爱番，然后不知道大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你们怎么去理解天劫女友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感情？ 这是一部特工番，我担任 因为你是特工， 我饰演的如月在这个片中完美的演绎了一番什么叫谍中谍， 咚，可以的， 我觉得咚真的是 一波自己为自己刷去， 就是让我去形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番，真的很难形容，因为它里面的元素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大正剧吧，应该是像什么爱情啊、友情啊、特工啊，什么亲情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大的宏大的世界观，然后他会反正继续看吧，特别好 看。其实世界观的元素我们也可以稍微在前四集当中， 对， 因为有一个那个就是长衣飘飘的一个得道的 我的祖先， 是的，是你的祖先 李玄子， 对，但是他难道就打一个酱油就飘然而去了吗？ 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有出现吧，会有介绍。 其实因为这是一部就是改编的作品嘛，因为这个念乳是看过原作的，摸摸看过原作吗？ 看过一点儿点儿。 哎，那我不知道，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前四集和原作有没有什么改动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要说如月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改动的。如月来说的话，在动画里的话，他的性格会更多面一些。比如有一些妖娆啊，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小调皮。然后这些在漫画里是比较少的。 所以漫画是一个就是非常果敢非常狠的一个女子。 这个的话大家去看漫画就知道啦。 是 可能增强，是他增强了角色的个性。 对，应该是有一些改动，就是他会删一些漫画的一些就是琐碎的情节， 然后 让那个动画更整体一些， 就更紧凑一些。 对，更紧凑，然后还会加一些有趣的情节在里面。 然后有哪些是新增添的吗？ 就是比如说英雄的同宿舍的那个李老头， 是他英雄的 师傅，给他加了很多戏。对，然后 具体加了什么戏？看过动画的小伙伴 看吧， 肯定懂， 特别好玩， 不可描述的戏。 是的，是的， 但是还是就是非常有戏剧效果的，也很出彩。然后也是在紧张的情节当中就是增加了一些缓冲，就让大家可以就笑一笑，也算是一个， 是 如果全程都是高能的话， 对， 哇，你会觉得心脏非常的受不了。 适当的紧张和这个缓解的话，这种节奏会大家觉得更舒服。 像比如说现在已经更新到第四集成品出来之后，大家有看过吗？就比如刚才我们 那你们觉得和当时录的时候感觉一样吗？或者说有没有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 觉得还行吧。 还行吧，打也就是80分， 70分吧。因为说实话，我特别想要让如月她的性格再丰富一点。比如说她有一些小动作，我希望在一些细节方面能够给她设计一些。但是呢，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好像这个点我可以这样给，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做完了，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凡事都留点遗憾。所以说还是有遗憾的。 你会更好，我觉得每次好像包括每一个人在做，包括咱们在录节目，在录这个作业的时候，都会在回看的时候都会发现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对，不会太完美，就是因为这次的不完美可能是为了下一次的完美而铺垫的。 对啊，人家有说过嘛，就是我们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我们的审美情趣还是比较高的。 对， 发现自己的问题， 小美说的对。 那念乳呢？ 就是录的时候嘛，就总觉得好像录的不太好，但是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 他们俩对自己要求过高了吧？我觉得 对，你们对自己有不清醒的认识， 就要好好的这个警醒一下啊。 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看的就成片整体看下去，觉得好像还可以。 是因为加了就是各种比如说配乐，或者说完整的动画出来之后，你会被那个剧情所吸引，所以也就 是 不太会拘泥于我每一句话的处理怎么样。 对， 当然就是每一句话的处理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多积累嘛，可能 是的， 出来的效果会比较水到渠成一些。 是， 没错。 两位妹纸，你们太客气了，太谦虚了，这不《漫游嗨翻天》是一个互相夸的一个节目，不是互相 吹 捧，对啊，可以这样的。 而且就是以我这个浅薄的见解，我开始真以为天蝎女友是有很多女友的。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说过，我跟念如也说过，后来发现女友其实就一位嘛，就是木子。然后这个 这个之前的提纲上的一个问题也就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了，因为我这个提纲是怎么写给大家念一下。同时就这个马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是人生赢家，同时被木子和如月两个女孩喜欢着。后来宁如跟我说并没有的， 如月 其实就是他对马英雄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此之前呢他并不相信人间是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坚定的社会主义幸福观的，但是呢在遇到了英雄和木子以后，他发现哎，好像的确是有这么可靠的人存在，所以他会变得在马英雄身上找到了一点安全感，然后以及算是亲人的感觉吧，我觉得 后来可能就 有信赖的伙伴。 其实从剧中台词也可以体现到如月其实是不相信男人的， 是的， 他一直在跟木子说你看这就是男人， 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对， 所以就是这就涉及到就大家在这种感情当中，你对对方是否信任，或者说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心扉敞开去接纳对方，比如说开始我觉得木子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心扉关得比较严的 封闭 一个女孩，但是现在好像慢慢有打开了， 是的， 尤其是你看第四集就是我们留那个悬念嘛，就是最后英雄难道真的跑了吗？其实并没有，是不是？ 是的， 对，在关键的时候， 这算剧透吗？ 这不算啦，都已经上线了。 好吧。 其实我们的马英雄同学最后还是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且为我们的女主挡了一剑。 是的， 致命一剑。 对，所以我猜测后续的剧情当中，因为那一剑，肯定木子对英雄的态度应该会有一个改观吧。 是的， 就两个人的感情应该 更加深入一步， 对， 更加深入， 更加，怎么说呢？ 情比金坚。 是的， 对，其实剧中两个人的感觉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刚才摸摸提到了，就是念如也提到，就是安全感，就是女孩需要的。那种被保护的感觉，不知道张彤作为男生来讲，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保护欲啊、安全感、安全感，就这种在感情当中出现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两边都得有，男生肯定要给予女生足够的安全感，然后要就通过实际行动吧，就是还是就有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表达不太会表达，但是我觉得适当的语言和行为是必要的，因为女生确实是很容易没有安全感，因为身边太多太多的好朋友都是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另外对于女生，大家不要骂我哈，就女生也要有，我觉得也有的时候可能是考虑太多，是不是也应该给自己建立一定的安全感，你要想足够优秀，男朋友肯定很爱你的，就不要想太多， 所以你觉得女生还是要放宽心，就是 适当的放宽心吧，就是比要就是比大家过于敏感的状态要放宽心一点，因为可能他这一会儿没有就是看手机，没有回你的电话， 这个事例举得很具体，是不是有感而发？ 真的是 很有可能， 真的可能真的是因为手机没电了，或者说没有在手边，对， 或者在玩游戏， 你们脑补出了一出这个宫斗戏，但其实并没有 脑补出了， 哦，不是狗宫斗戏， 脑补出了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物件。 没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信任的嘛，对不对？人间有真情啊， 人间有真爱。那摸摸和念如怎么看待刚才张彤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男女朋友相处之间这种保护欲和安全感？ 他们俩对我笑得我很害怕，我的后脊梁一直发凉。我跟你说， 大家不要骂我呀，现在 大家不要骂我呀。对，你们俩觉得我的观点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给自己自己给自己一定的安全感。 没错， 你的安全感不能完全托付于别人， 是 这样子。 是，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摸摸说的这句话点到了我的精髓，我没有说出来，是摸摸点出来的。 就是你画了一条龙，摸摸给你点了个睛。 对，这个总结我不是很到位，摸摸你很棒。 哎，是吧？谢谢。 是。 所以摸摸强调的是女性也要有自己的独立的， 男女生都要有，都要有对对方的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那念如， 就是相互信任这个问题吧。就是就像那个 摸摸说的，说那个应该给，就是女生应该给男生安全感，然后不是男生应该给女生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女生可能也要给男生安全感，然后这样呢，大家就是都彼此信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了，就不会想啊，他为什么不回我短信？是不是跟哪个小婊子出去了？ 跟哪个女孩？但我觉得一般来说吧，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对，就是这个脑回路啊，也是无限的放大， 所以不要给自己增添太多的压力，我觉得放轻松就是自然一些。 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如果说遇到比较怀疑或者说比较担心的时候，那就约出来见面直接聊天好了。是不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是好像有点算异地，因为在北京的话就是可能一个在、 距离比较远， 对，距离比较远，就相当于两个城市了啊。然后 呢，石景山和通州， 对，就像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两个人会在每周会安排两次见面、然后其实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个、这个信任的隐患， 是 的，通过实际行动就增加两个人感情，两个人 沟通解决问题。 哎，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如果见不到面的话，你就会把这个问题越想越严重。 对， 但是你见了面，哪怕两个人可能当时都在气头上，但是一见面好像哎一下觉得啊，好像也没有什么， 你来了就好了， 就你来了就好了， 爱能感化这些 是 就好了。 怎么今天这个画风又突然有点转到 插播了五分钟的情 感，就是我那个 所以就是咱们看动画也要从动画当中看到一些就是可以用到现实生活 当中 的 正能量的东西， 是的， 对， 对 这些就比如说大家在相处的模式，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 这是我们在演戏吗？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总结一些这样的经验，然后可以运用一下。 对，我觉得今天念如和摸摸也说了一些他们在剧中的角色的体会， 没错， 我觉得非常的中肯。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聊聊就是下一步的话，念如和摸摸在工作上有什么新的计划，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和大家见面， 为自己 或者说在生活上你们最近有什么小小的规划，比如说想学个啥新技能啥的。 之后呢会有那个，其实就是酷跑英雄已经上映了很久了，你现在应该已经第八集了吧，更新的可以去看，然后我在里面配刀妹。 第几集出福利的来着？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第几、第七集、第八集容易出福利什么的？ 什么？有福利吗？ 有福利吗？我不知道 、那还是得自己去看喽。 自己去看哦。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机甲大师，我在里面配的是小爱。然后是一个特别活泼可爱鬼机灵的小女孩， 又终于又恢复了就是元气少女的本色， 是的， 终于又回来了。 我的话最近有两个游戏，但是目前还都处在删档内测的阶段，还没有上线，可以说吗？ 这个看可以说吗？ 一个是《神都夜行录》还有一个是《石之飞》然后在里面都为那个女性玩家，也就是女主角配音，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近期有一些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电影，但是我就不说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好， 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念如和摸摸的微博。 对， 那最后一点时间有什么想和粉丝说的话吗？尤其是念如今天是第一次来做客漫游海本厅，然后也有很多粉丝在这个 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对，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是吗？ 想对他们说什么？ 好，真是特别感慨，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蛮激动也蛮紧张的，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没有啊 他为什么老是，我觉得很好啊。 对啊，就是自谦嘛，谦虚也是一种美德，没关系，不用谦虚。 其实 你会发现我们来做客没有谦虚的，包括主持人也从来没有谦虚的。 小美好美啊我好帅哦对，我们都是这样的 商业互吹， 对， 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念如有机会多多来做客 我们 的直播间，好不好？ 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多聊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关于二次元有意思的话题。那摸摸算是常客了，是吧？也作为就是把传家宝那些小裙子们带到过直播间 了。没错，说得很对。 那有什么想对粉丝朋友说的话？ 我想说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再见。 再加一句，大家一定要毛巾洗脸。 哎，什么？等会儿， 我这个 张彤 的 属于首尾呼应一下，是吧？ 真的是。 啊、你记得就是在我们报完什么我们收听收看方式之后，说第一句话是你们怎么洗脸吗？ 对，我现在一看都没。哦，这应该。 你不会就是若干年之后想起来摸摸这个人，想就是哦，就是用那个毛巾洗脸。 可能摸摸这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毛巾我依然会记得。 摸摸， 好残酷，好残酷。 那起码就是张彤会一直记得你。 对， 哦， 你是有分量。 你是记着我那条毛巾，你不是记住我。 我都记住。 好了， 嗯，好了，就把 这个话题了。 以后还有继续聊的。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天前女友这部作品，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担纲主力配音的，那大家可以在 B 站上自己自行观看哈。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非常感谢我们的念汝和摸摸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嗯，辛苦了，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啊。 没错， 来，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我们的这个摸摸和念汝能够带着他们的作品再次来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和大家一起嗨起来。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不妨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另外呢，我们的 QQ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嗯，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青春联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海浪的声音，晚霞余晖染红窗外前行，零散的光影，空白的心情。前行。